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粒粒粒，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是肥佬黎， 你真大，我真准备上草，我准备上草。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系咁啊！见到阿 Ringo 嚟咗啦，咁啊，其实其实头先都有啲惊嘅，即系惊你唔。晏昼啦，因为如果嚟唔嚟咧，好似争咁啲，因为点解 争啲老嘢啊？ 系啊，你咁问我好直啊， 系 啊，因 为 头先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即系真系战后落嚟嗰一代，又或者即系我哋上一两代嘅，究竟点睇香港？即系我觉得你搞唔清楚嗰一样嘢，你系冇办法明白什么叫做香港价值嘅。你冇嗰样嘢香港价值咧，你就冇资格去讲究竟而家共产党染红咗个香港，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咗？即系我觉得唔单纯系纯粹系法治咁简单，所以咧。就即系要多谢你分享一下啦！你唔系大陆游水落嚟啊？ 绝对唔系，我其实就系我阿爷啊，我阿爷嗰代已经嚟噶啦，咁即系都打仗嘅时候已经香港噶啦。 嗯， 我爸爸就系国内出世嘅。 嗯， 咁我爸爸就好传奇噶，即系佢系拥护共产党嘅号召，即系当年咧。就已經屋企個生意唔錯嘅，其實我阿爺開嗰啲中式餅家嘅，即係江蘇餅啊嗰啲咁嘅，咁啊 OK 嘅，即係個生活水平。但係咧，佢真係染紅都好緊要。當年咧，直情唔做屋企，即係唔做宵夜，就走去而家大家知啦，九巴嗰個叫工會， 工會 就真係斟水、斟茶、斟水咁樣嘅喎，唔係做書記喎，斟茶斟水。 點解咧？ 計咪真係話自己。 是工会分子， 工会分子即系好似而家即系李伟才嗰啲咁啫啊！我系左派咁啊，大中华家咁啊，咁甚至佢系有年半咧，系翻大陆号召，即系我谂系即系红线女，你可能唔知啦，即系有个时间咧就号召翻大陆，就即系揸车嘅，揸嗰啲货车就一路即系山过山就运物资咁嘅。 咩年代嗰时？ 红线女翻去五几年， 五几年咯，系啦， 跟住成日话翻咗去俾毛泽东搞过嚟噶嘛，系。 好在有枪枪， 系咩？ 系人都毛泽东都会搞噶啦，可以咁讲。 咁但系嗰个年代，你对大陆嘅感觉系咩嘅咧？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哇？点解阿爸即系有咁好嘅机会，点解唔帮家族发展，要去做呢样嘢？ 呢个就好好嘅免疫力啦，即系俾到我哋自己。 你有咩力？ 有啲朋友，即系我哋老友李伟才嗰啲，佢就自己。话一代二代嘅一个衫着住十几廿件衫，跟住嗰啲物资咧就包到一个种咁样就攞翻去大陆，咁去亲身体验。我哋嗰啲咧就系听到爸爸或者听到我嗰啲家人讲，哇大陆点点点啊，咩斗地主啊，咩贵玻璃啊嗰啲啦，即系而家大家近来都成日听翻嗰啲文革嘅惨况啦。 而家佢系翻屋企嘅状况啦， 系 咯， 我系靓嘢，系靓嘢， 我屋企都唔知几幸福嘅家， 系靓嘢， 你唔好乱讲啊！咁啊唔知几幸福，即系冇得比嘅，基本上咁听咗嘅耳濡目染，咁都系我哋个年代嘅读书啦。即系你而家成日话冇历史冇历史啦，即系新一代啦。我谂呢十年啦， 你哋个读嗰时有啊嘛？ 我哋嗰阵时有历史噶，仲记得嗰阵时个中史先生咧，突然之间，咦？今日校长去咗开会，因为我哋系读天主教小学噶嘛，中学。咁校长去开会咧，就左望右望，好神秘噶，喺个黑板度写《沁园春》，就系毛泽东嗰首名诗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咁啊，净系读咗俾你听啫，就跟住即刻拆黑板走咗啦。咁亦都有一啲老師咧，就帶我哋親自帶，又大角咀啊！我唔知揾喺邊度，親自約啲同學就嚟大角咀嘅學友社。咁而且啲學友社乜東東嚟噶嘛？ 跟住就見到華叔啦，係 哦，好細嘅， 俾人踢入會， 即係同而家嘅花生呢度咁上下，細到不得了。咁我帶嚟學友社做乜鬼咧？咁樣咁啊，學友社有啲咩中國軍事設施嘅展覽，又去睇下咁樣。 咁就冇好積極拉我哋去咯。 嗯 啊，咁所以就做唔到核心咯，即系做唔到局长啦。今次如果唔系早早做咗局长咯。 但系你免疫嘅意思就系话你系免疫做大中华交啊，定还是免疫做港英渔业啫？ 免疫做呢、這个啊被蒙蔽咗嘅港英渔业，或者被蒙蔽咗嘅啊左派分子。咁因为我老豆曾经左派过之后就反省啊嘛。咦，原来佢讲嗰套同做嗰套两回事噶嘛。咁跟住翻翻落香港噶嘛。咁老豆已經一路有灌輸，加上咧，即係嗰陣時嘅中國語文或者中國嘅歷史都 OK 嘅喎，我哋嗰陣時嘅學校嘅培養咁樣，咁啊當然自己中意睇書就好緊要嘅，所以大家而家有網台，聽多啲網台，聽多啲花生台，咁啊應該唔會點樣失手啦。 年輕人就唔讀書係嘛？最緊要就讀多啲書， 係咁樣。 咁以你認識，咁你覺得頭先我哋講得啱唔啱咧？即係。嗰種合義精神，香港價值就係在於嗰種合義精神。 嗰、那個好好啊，即係好形象化。其實如果以我哋真係嗰陣時經歷嚟講咧，就我為人，人人為我，真係老餅啦。因為我睇嗰陣， 我又俾人恥笑。 我睇嗰陣時都係老餅啊，因為嗰陣時係吳楚凡同阿李小龍啊，你知唔知啊？ 我梗知啦， 打條碗咩？你啊食碗面， 反碗底， 反碗底，即係 stereotype 噶啦，我哋叫做咁。但係咧，即係頭先同你咪後都傾啦，嗰、那個嘅感覺咧，其實即係香港人，即係我哋呢輩啦。啊！即系真系嗰阵时都叫做成咗年嘅香港人咧，嗰、那个感受系深嘅，因为咧啊、八几年啊，嗰阵时大家都系啦，孭背囊咧就唔系去欧洲咁犀利噶嘛，去游学。我哋嗰阵时八几年初嘅时候咧，就系、是、神州啱啱开放，就孭住个背囊，跟住就系去四廿日，去个半月咁周围，即系上山下乡咁嚟游啊嘛，即系好平好平咁游。咁、你就好切身感受到咧，哇！中国原来真系落后得咁交关。因为我成日都同人分享嗰阵时啊，而家讲嚟人哋都笑你啦，就系、是、话最大感受系咩咧？个个又望住你，男的、女的、男的、女的，即系估你啊，男嘅或女的。 点解咁估咧？ 因为。嗰陣時嘅、哦、香港人頭髮略長嘅喎、都冇長毛飛喎，都唔係温雅嗰啲長毛飛喎、而係略長，但係大陸嘅咧， 假冒裝 就好清晰嘅，即係女就係係咪咩清湯掛面裝，男嘅就係可能鏟到鏟曬嘅，咁啊估你係男的女的喎， 平頭假冒裝 係。第二咧就食完嘢，咁我哋已經有人嗰啲師兄師姐 alert 過我哋噶啦，喂你食完嘢一定要所有嘢食乾淨佢，你唔好留低啊，留低啲人就搶噶啦咁樣。咁我哋已經跟足個指示做，點知食完一個湯面，食完湯面之後食清楚啦，一樣啲人撲埋嚟嘅咩？飲你嗰啲湯，即係有味嘅嘢佢都冇啊！嗰陣時 感覺，你感覺係點？ 咁所以感覺就即係自己當然就會好幸福啦。當然冇咁 mature 啦，即係感覺哇，點解咁大分別嘅咧？咁你咪再進一步認識咯。 但係你講你咁，你會睇到 八幾年喎，八十年代初啊，講明先話。 咁你會唔會？即刻意識到就係呢個共產黨乜共產黨物嚇，你會唔會抗拒咧？共產黨嗰三個字， 超級抗拒啦！嗰陣時仲係咩三個堅持、四個咩原則， 但未有六四嘅嗰陣時， 未有。咁所以嗰陣時係我嗰輩嗰啲學生啦，或者後來做嘢嘅人咧，當有機會啊，我工商界啦嚇，即係過去30年都工商界咧，就係、是、能夠喺大陸做嘢嘅時候咧。一方面就係揾銀啦，梗係啦，因為廉價勞工啊嘛。第二咧係有一個心咧，真係想幫國家嘅啊。咁我曾經喺半政府嗰度做嘢嘅時候咧，真係啦講埋個名都唔緊要啦。中華總商會咧就有位女士好有心嘅，張永珍女士咧，佢真係自己唔知揞荷包啊咩啦。嗰陣時冇咁多分定啊嘛，就請一啲中級嘅啲大陸嘅幹部咧，就係、是、去到中環佢哋中華總商會嗰度咧，就係啲叫做培訓班。咁我哋喂普通话唔得㗎嘛，好少人得㗎咋嘛，照讲广东话，但佢又有人专人翻译。咁嗰班我諗而家一系就塌咗喺秦城监狱，一系就喺美加嗰度啊，买起几个岛嗰啲啦，嗰啲全部已经系即系高级干部，咁即系好有心去帮助国内嗰啲即系 upgrade 佢哋嘅。 六四之后呢？ 六四就大冲击啦，六四我好唔好彩，因为我就啱啱唔喺香港，就喺美国，就睇 CNN。我话有冇搞错、啊？ 你去做嘢定系 我做嘢嘅？ 做嘢， 即系我做嘢喺 New Jersey。 即系 trip 啫， 系 trip 嘅 New Jersey。啱啱嗰个零礼拜咧，又话爆风球，又话几多人，几多万人。 即系唔理啊！ 我睇有冇搞错 ？Million of Hong Kong people ready on the street。咁我仲好似嗰阵时冇电邮冇成嘅，唔知点样通讯话，唉，梗系 CNN 都报错啦。边度有100万人？香港嗰阵时系几多？ 500万。 500万人，边度有5分1人口会上到街啊？咁样。 即係我直情係嗰個心理係咁啊。到翻香港嘅時候，因為我趕住某一個日子要翻香港，我每六月某一個日子一定要喺香港嘅。咁啊，再確認，嚇真係啊！我老豆、阿媽、家姐、妹妹識嘅人，全部都上下街。咁我就話：哇，真係信啦！ 但以你嗰輩會唔會突然間因為呢一件事而對大陸嘅睇法係即刻唔同咗咧？ 淚流披面啦，直情即係一路即係。你哋都系细啦， 合理啊！ 我哋一路 follow 住嗰个进展噶嘛，啲学生跪啊，靠喺 即系嗰阵冇能力 follow 嘅、 啊，你哋冇 follow 啊？我哋有 follow 噶嘛，一路睇住嗰阵时啊 ，CCTVB 就仲冇咗 CC 噶嘛，都系 TVB 噶啫嘛。咁啊，阿李慧才个细妹仲系啊，李文静就系即系好有黑咁嘅报道啊嘛。嗰阵时咩许志峰啊，系咪啊？而家即系港台退休嗰、那个， 系 即系嗰班都好有黑噶嘛。即系 梁美芬啊，嗰扎啦，系啦。 梁美芬完全唔识佢噶嗰阵时，系啊，唔知啊，即系佢系喺 样太衰唔太记得。 但系即系真系人哋坚守到最后一刻噶嘛？哇！嗰阵时真系即系追得紧要得好紧要。 但系呢件事除咗你血流披面之外，你会唔会突然间对呢、這 个血流披面？血流披面 系我讲咗，你系会唔会突然间对呢个政权所有 affiliate 嘅嘢完全否定晒佢？即系觉得如果香港第时回归就扑街啦。 咁第一时间申请啊，嗰阵时冇机会去到美加，咁申请新加坡咯，同公司啲同事，因为我嗰阵时都勉强叫高级，咁啊公司有个 plan， 即系高级同事就申请新加坡投资移民，咁即刻一做啦。第二方面就即刻就居英权咯，双管齐下咯。咁嗰阵时嗰啲经历，即系大家嗰个所谓嘅up and down 系好大嘅。 你嗰辈全部都系咁，好多 我嗰。会即系话系有一定经济能力、一定学龄程度嗰班咧，十居其九都系噶啦，即系攞定后路先，个个都唔信当时嘅，因为嗰阵时大陆都唔知系咩噶嘛，有成两个月系真空噶嘛，直至到邓小平出嚟，即系话做澄清啊，家长嗰班抗暴嘅解放军 李鹏啦 之前啊。大家都系唔清楚噶嘛，又话咩广东又话独立，又话呢度啊啲军队打嗰度咁噶嘛，即系如果睇翻历史啊，咁所以即系嗰阵时系八九啦，咁我哋而家跳就跳翻九十年代啦。 系啦， 嗱九十年代好奇怪嘅，香港人真系好适应嘅，好适应嘅一个群组嚟嘅。我九十年代初就去咗另一个新公司，就一路做咗廿几年啦。咁嗰阵时就系真系帮公司掘金啦。点解呢？就是由幾百人的一些工廠，香港 的員工，就香港的總部，香港的生產基地，乜嘢都是香港的呢，就開始就要在大陸就開廠。 九十年代最興撈咩呢？ 那陣時我行業就玩具啦，咁啊電子啦，製衣啦，手錶嘅，嗰陣時四大行業嘅，嚇、啊，即係冇咩經濟啊，冇咩呢樣嘢嘅。 仲有就係好多成衣賣 quota 做 trade。 賣 quota 就係幾間啫，你知啦，即係 李峰喎、 李峰同埋林先生嗰啲啊，佢哋幾個攞 quota 就絕對不公平嘅啊，佢攞 quota 就全部係賣嘅啫嘛。 但係即係基本上就係、是、即係真係頭先你講嗰啲輕工業啦，你加埋成衣係真係養活咗香港好多人， 好犀利嘅。其實而家你睇落去年輕人，即係話嗰個出路遇到困難咧。即係比起嗰陣時嚟講咧，因為第一你要由一個細嘅中型嘅 operation 或者小型的 operation， 你一擴展到大型， 分頭開場 啊，分頭開行開廠，咁你嗰啲叫有經驗嘅技師就翻大陸就帶嗰啲同事啦。咁當然嗰第一波嘅時候就真係即係國內就係即係受咗香港好多嘅利益啦，無論係投資啊，無論係個人才培訓啊，無論係知識嗰個交流都係嘅。咁所以而家所以好慶嘅，我啱啱前嗰幾日群組就係都同啲中學同埋啲大學啲同學有啲拗撬啦，即係我 post 翻即係網上咪講阿姚歌平同埋嗰個咩黃乜鬼啊黃振文嗰啲咁嘅即係無恥嘅言論咧 post 出去咧，咁有啲同學就唉唔好講咁多嘢啦，仲講咁多嘢，即係收聲啦咁上下，咁啊卒之即係。嗰一刹那都反目， 系不欢而散。 嗰、一刹那都反目嘅，即系有时都好唏嘘啊！点解会有啲同学？即系当然佢仲喺国内搵紧钱啦，即系仲系开紧厂搵紧食啦。可能受气受到晕咗喺度。咁、我哋揭出嘅真相嗰啲咧，就变咗就反击你啦，咁样啦吓、即系呢个系今天嘅事。但系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即系啲人除咗真系投资即系搵钱之外咧，真系有个心咧，真系帮助即系邻国。 强国嗰阵时未强啦，就发展嘅呢个真嘅。 因为好坦白讲，即系接翻你头先嗰样嘢讲，六四之后，你话我对呢个政权系咪认识多咗，或者自己啱啱中学嘅时候系咪对中国共产党系厌恶咗咧？系，但系老实讲，我真系冇半点仇视大陆人，即系起码我有啲亲戚喺广州先啦，咁我爸大陆嚟啦，咁每一年即系过农历新年翻去，咁当然你会觉得旧啦，咁但系你唔会觉得嗰啲人特别黑人憎，又或者有嗰种而家喺你会见到上水水货客嗰种，哇，好似争到嚟要抢啊，又或者要做啲咩嘢去赚钱啊，去扰乱个社会秩序，从来唔系嗰啲嘢嚟嘅。你会觉得你可能你屋企部录影机坏咗，电视机坏咗，你即系点解老豆会托翻去？你咪傻嘅啫，大佬，我话不如翻大陆买啊，大陆边有得买呢啲嘢？好重税噶，嗰时啲画王啊最兴啦，喺香港啊换部大啲嘅电视啦，部细嘅旧嗰部画王啊摆上大陆。 我真系托个电视机， 真系托 咁犀利啊！ 系29寸画王、啊， 俾你入口咩？ 你托到啦，又托到啊！我唔知啊， 咁犀利件事啊！我试过又系即系帮手去国内嗰阵时，佢想影相都冇人影啊！我嗰阵时仲系即系早期第一份工嘅时候咧，就影嗰啲叫做家庭用品嗰啲嘢，啊，托啲灯上去咧，即系而家好基本啦，鸭寮街嗰啲咁灯，哇，佢当咗你系咩一桶桶嘢咧，哇，全部要开晒嚟睇，咁啊，卒之冇打碎，因为写明晒有晒批文嗰啲咯。 九七前后啦，咁、你九七前后，你会唔会觉得香港嘅市面上大致上稳定咧？头先我自己讲咗， 稳定啦，嗰啲楼炒到黐晒线噶嘛，嗰阵时又系另一个波嚟噶嘛，即系又系。又是排晒队， 咁啊两件事， 白手套啊， 咁啊两件事，你扭升得好紧要，或者好多人咬住汽水气嗰啲咬住饮管 啊，咬住饮管 嚟排队买楼，我又唔觉得个，即系当然好多人去炒楼，但系你话至唔至于好多做紧嘢嘅人都觉得买唔起楼啊，成咧又唔系嗰样嘢嚟嘅，即系好坦白讲，你话楼系咪好贵咧？你对比起而家今天。咁梗唔撚係啦， 今天真係黐線嘅， 你而家係癲嘅，而家直情係。咁你最少就係話，你起碼你做嘅嘢有回報，又或者九七年、九八年嘅，你記得咩啫？金融風暴咯，係嘛？咁你嗰次係令到啲資產大跌，咁你之後啲人先有機會買翻樓。其實你如果係你即係聽眾，你有心機嘅話，你問翻屋企。问翻你上一辈嘅人，你睇下有冇人因为嗰一转炒落发达？其实香港好多， 有人即系真系忍得住嘅，到即系九八后， 系啦， 或者2003沙士后， 系啦， 入咗啲货咧，即系人哋真系纯粹系搵个 decent living 啫，即系吓，我想搵个安居乐业嘅地方啫，唔系买好多间嗰啲。 因为好多人系佢有咗自己层楼，佢就因为有一份稳定嘅收入， 供多层， 咁因为佢供多层之后咧，嗰层要租俾人啊嘛，咁所以基本上对嗰人嚟讲嘅负担系首期嘅啫。咁你如果就系再有啲闲钱嘅，你咪再买第三层啊、第四层啦、啊。有好多人喺嗰个时间即系九几年啊，又或者系。2000年头啊，嗰时系买咗啲楼咧，你有四五层楼，到而家就可能每一层楼都已经升咗200-300%，即系其实有香港系好多呢啲人，所以点解即系解释翻而家个楼市点解咁有承托，就系因为其实有香港系出现过两三次呢啲机会系炒楼会发达嘅。咁点解而家啲楼有承接，就系话嗰一时啲人赚咗笔钱，其实就系再去分佢而家嘅时候，你再要搵，即系再要投入呢个楼市嘅时候，咪大家窝蜂去做咯。咁所以你话而家有冇泡沫？咁我唔识，即系我唔系专家。咁但系你话香港人系咪好多人有购买力咧？其实好多睇淡嘅人其实系唔相信咯。但系事实上香港系有好多次机会，好多人系因为佢可能买层楼收租，佢自己会发达，又或者点？即系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昌哥昌哥我见到你太正经了是吧 正经好。阿昌昌你 想是 97年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先你又讲一下我做客席主持。 其实我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你想的因为我近排是即再去研究本土派尤其是即青年学生那代人。他们那个取态呢其实我是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喂你们未经历过即系八九十年代香港最风光，或者我哋觉得最正常嘅嗰个香港系点样样嘅时候，喂，你哋边有资格讲你哋话要教育其他港珠乜嘢系香港民族嘅身份？ 哇！屌呢、這个说话真系讲得好， 仲有人讲嘅咩？而家 有噶黄同样嗰啲讲紧， 仲 中大学生会嗰啲咪讲紧咯？ 中大学生会嗰啲班真系 即系，所以我就是我就系觉得系，尤其是我哋呢代人系经历过八九十年代嗰种香港嘅时候咧，系有个责任咧，系要保存翻落嚟嘅。咁所以簡單啲講，其實去翻 即成个今时今日回归二十年嗰个 picture 咧，我嘅感觉系话，我曾经好坚信呢样嘢，其实都系老萧讲咗好耐嘅，就系话我哋唔相信，即系2047年咧，即系中国由而家呢一种咁嘅独裁嘅非民主嘅管治方式咧，可以延续到嗰阵时候。咁所以系如果你讲话要讲自决啊，讲2047呢个问题咧，其实系唔需要谂嘅。即系当初呢个判断就系，我觉得嗰阵时即系中国或者中国共产党已经唔系咁捻样嘅时候咧，咁就我哋唔需要去担心嗰阵时候香港系点样去做，我哋只要即系苦撑待变，挨过咗呢段，等共产党冧档咧就得啦。咁但系呢一个想法咧，或者呢个评估咧，我开始动摇。那个动摇就系你见到所谓民主在退潮，即系头先第一次讲到啦 ，Donald Trump 又好，讲到欧洲脱欧都好，发觉原来呢个世界环球嘅时候，并唔系不断地进步嘅，喺个民主嘅思潮入边，或者个民主嘅运动入边， 我觉得系 swing 咯，钟摆嚟嘅， 系啦，咁你见到而家嗰个共产党嗰个强大，又真系好 X 强大，你见唔到佢有冧档嘅一个先兆，咁所以我就真系好认真咁去谂，即系，但我哋可能而家面对嘅系即系得三条路可以拣，第一就系继续苦撑，将我哋认为能够保存得到嘅香港嘅价值或者精神咧。是硬撐下去，但呢個係面臨咗好巨大嘅挑戰，因為咧係結構性嗰、那個中國邏輯，嗰、那個強國邏輯咧係由上而下咁樣落嚟。過咗五年之後，上而下意思就係當然啦，中聯辦，中聯辦揼落嚟啦，係咪？跟住係連喺我哋生活嘅層次上邊，我哋去打份工都好，唔知點解會係啲大陸人會做咗你上司嘅，唔知點解係啦，會或者係一啲即係。冇乜点做过嘢嘅人，只要你擦大陆鞋嘅香港人，佢会做咗你上司，而逼你用嗰种中国逻辑去行事方式。就算你自己做老板，你都会结果你系会接触中国嘅客，都会逼你用呢个强国逻辑咧去营商嘅系。咁所以而家我哋呢个系变咗由上而下嘅一个即系中国逻辑嘅去压抑香港价值嘅一件事情。咁我哋顶唔顶得住咧？系呢个第一。咁第二就系呢样嘢就应该自决派去谂噶啦，就系话喂，如果真系有自爆嘅中国因经济而爆煲嘅共产党不复存在嘅时候嘅话，香港嗰个未来嗰个走向系点样能够一套咩嘅制度是分是合吓、啊，甚至去到做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美国嘅海外领地嚟为咗保存呢一种香港嘅价值，或者我哋香港人过去我哋八九十年代见证嗰种比较最正常嘅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如果真系见唔到。去到过十年见不到2047年咧，共产党会爆煲嘅时候，咁共产党更加梗系变成一国一制啦，梗系唔会俾民主你噶啦，系咪？咁亦都当然唔会俾你公投自决啦，系咪？咁就唯有就话我哋见到呢十年最后一步啦，就系话呢十年我哋都见到共产党系真系2047年会冧嘅时候，我哋真系要出去揾个岛嚟起翻香港出嚟啦。 我俾时间你介绍下你嘅论述啊，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